的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。和大地一样宽广，套马的汉子，你在我心上，我愿融化在你广阔的胸膛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所有的日子像你一样晴朗。和大地一样宽广。